鸳鸯双栖蝶双飞，满园春色惹人醉。悄悄问圣僧，女儿美不美？女儿美不美？说什么忘却富贵，怕什么见你情贵？只愿天长地久，与我意中人儿紧相随。爱恋意，爱恋意，愿今生长相随。 长相随。